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童子河边耍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事有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屈，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格文章会熏出孤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笑。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这周呢，尚远和徐涛跟大伙聊的这个主题叫相声小品对对碰。 对，因为里边呢是相关相声和小品共同去演绎的不同形式，我们在这儿做一个集中的展示。 哎，也是相声小品荟萃式的为您奉上。 这个今天这个主题呢是尚远老师选的，我觉得尚远老师在选择这个主题上、充分的发挥了他的聪明和才智、尤其配以尚远老师这种风趣幽默诙谐沉稳大气的这主持方式、更适合我们今天这个题材，让今天这个题材能够显得就那么高大上。 哎呀，这捧的忽忽悠悠我都上去了、 是不是、 我估计要摔得啪啪啪嚓的、 这个题材呢就是拍马屁的题材。 我说只有这么一手啊，哎，拍马屁啊，这个生活当中还是能够见到的、 太多太多了。 哎， 比如刚刚 那都是你们单位的、 我这种比较违和的这种感觉啊。 拍马屁啊是一个社会的现象， 是、 同时它也是一个典故。但是在相声小品作品当中啊，对于这种人这种事儿还真是有非常深刻讽刺性很强的批判的，对吧？ 画面感极强。 哎， 啊，我们来首先欣赏一个节目吧。 嗯， 是相声侯耀文先生、石富宽先生联袂带来的《轿夫新传》， 这也是讽刺性作品的力作。 对，抬轿子的嘛。 哎，起喇叭一吹走过来呀， 嘿嘿， 颤颤巍巍把轿那个抬呀， 嘿嘿， 脚步哪个轻轻迈呀， 嘿嘿， 胳膊哪个左了右的甩呀， 嘿嘿， 手扶脚跟脖子歪，脖子那个歪呀。啊， 您等会儿吧。 啊， 你这儿干什么呢？ 我这儿活动活动，要不然我自己的业务啊就搁生疏了。 什么业务啊？ 没瞧出来啊？ 没有。 您别忙，哎，早起。喇叭一吹，走过那个来呀， 嘿嘿， 颤颤巍巍把轿那个抬呀。 哦，行了行了行了 啊， 瞧出来了。 怎么了？ 你这是抬轿子的，对不对？ 呵，您这眼力可真好 啊！ 我又遇上一位知音呢、 你练这干什么呢？ 啊， 现在汽车都有了 啊， 谁还坐轿子呀？ 做的人是不多，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如果哪位需要咱们台的话，咱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你这心眼还挺好。 谈不上心眼好，反正让这个坐轿子的得觉出舒服来。 你抬的这是什么轿子呀？ 无影轿。 什么叫无影轿呢？ 就是啊，让这个坐轿子的人不知不觉的就上了我这轿子了。 哦， 经过我这么一周旋，让他进入忘乎所以之境界，最后达到胡作非为的目的。 嗯，我听出来了。 嗯， 抬你这种轿子，用嘴，对不对？阿谀奉承，吹吹拍拍，是不是这意思 ？Yes， 还 Yes 呢你？ 啊，不是。您这名不好，什么叫吹吹拍拍 啊？ 你就没有别人给我起那名字好听？ 别人管你叫？ 管我叫吹台， 这名太好了，连吹带台呀、啊！ 我跟您打听打听 啊， 您跟这个人才学会熟不熟啊？ 干什么呀？ 您跟他们推荐推荐呢？ 啊， 引起他们对我的重视。 嗯， 您知道吗？像我吹台这种人，现在多缺呀、啊！ 嗯。你这路人呐，是够缺的， 啊，完了， 怎么了？ 咚咚儿隆的，咚个里个隆个里个多，咚个里个多，我好比千里马，不遇知己。 当个里个当啊！ 我好比夜明珠，沉入沙泥。 当个里个当啊！ 我好比大鹏鸟，不得沾衣。我好比灵芝草，难有生机。 你呀、啊，别哭了。 怎么了？ 我告诉你呀、啊，就是你们这种行业呀、 啊， 早就应该倒闭关门。 倒是倒不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业务稍微少一点。 为什么呀？ 啊，我现在是。抬谁谁不让抬，让谁坐谁不敢坐。 怎么了？ 他们说我是吹一位倒一位，抬一位害一位。 哎，害人呐！ 其实没害多少 啊， 才十来个， 那就不少了。 嗯， 你抬这种轿子、你图的是什么呀？ 不图别的 啊， 就是他做官我沾光，他吃饺子我喝汤。 嗯， 这么简单的辩证法您都不懂，看来您这个学习可够呛啊。 我就学这个呀。 你可不知道 啊， 吹台之术其乐无穷啊！ 我听出来了， 嗯， 你抬轿子的目的 啊， 就是为了坐轿子。 那当然了， 嗯， 没有点好处，谁费劲干这个 啊？ 我还告诉您，我们可不是谁都抬 哦。 像你这样的，我们连抬都不抬。 你说相声的是不能抬， 我抬你半天，最后顶多你给我弄两张票了不地了。我们不抬你们这样。 是是是。你得找那有用的台。 哎，对， 你好得实惠呀、 不光是得实惠 啊， 有时候也挨骂。 也挨骂？ 哎，您别提了、 啊、 有时候也挨骂。 是吗？ 啊，有时候呢，你群众他对我们也有意见。 有什么意见 啊？你比方说吧、就是我们这厂长 啊， 这个厂长犯了错误了，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揪住我不放呢？ 不是，你等会儿。 嗯， 谁揪住你不放了？ 一小撮群众啊。 哎，一小撮群众 啊，揪着我不撒手啊。 啊， 说出那话来太难听了。 说什么了？ 说我吹台不是东西。 嗯， 说我是马路边上的痰盂人人脆。 是。 说我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 嗯。 说我是猪八戒掉干烧里了，足吃足喝。 哦。 您听这语言多不美啊。 嗯。 啊。有我这么欢蹦愣跳的痰盂吗？ 嗯， 有我这么大个的黄鼠狼吗？ 嗯， 有我这么漂亮的猪八戒吗？ 哈，谁让你老抬轿子来的？ 是不是啊？ 嗯， 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嗯， 啊，我抬的他犯错，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哦，这厂长 啊，我们厂长， 嗯、 其实我们这厂长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 哦， 哎，我一听说我们要厂长来，当时我就算计好了。 算你好了， 我要把我吹台多年来的经验我都用在他一人身上。 是啊， 嗯，自从我跟他头一次见面， 嗯， 一直到后来我服侍他工作， 哦， 那真是时时对他的口味儿，处处对他的心气儿，事事得会来事儿，一口一个牙印儿， 咬人呐。 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儿， 好吓我一跳。 那天我们厂长坐着车刚来到我们厂子门口，蹭楞一下我就跑出去了。 厂长 啊， 厂长， 厂长你好，你好，厂长，厂长，厂长，哎，厂长， 你至于这么激动吗？ 厂长，亲爱的厂长，我们终于把您给扒来了。呵 哎呀，你看还使喷口干什么？真是， 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啊，厂长， 干嘛呢？这是， 厂长， 要干什么？ 首先让我们掸去您身上的征尘。我吹台很早以前就知道您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厂长， 这就开始抬了啊， 厂长，您忠厚善良。为人老实，既善于发现人才，又敢大胆使用人才。 哎，使用人才， 不是使用人才， 好嘛， 好说秃噜嘴了，我是 三句话不离本行。 厂长，您知道我们多盼望着您来啊。您既有工作能力，又有领导的魄力。您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贡献这么大，您从来不提奖金分成。您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响应号召就要义态。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厂长，我能和您一道工作，是我终身的幸福，最大的荣幸。 我可不敢当啊。 厂长，您知道我们广大群众对您有什么评价吗？ 怎么刚来就有评价了？ 哎呦，太有喽。说您的领导艺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我认为啊，就像您这样领导啊，我瞧瞧，呵，厂长，我敢断言，就您脑袋上的枪眼儿，比我头发都多。 我这脑袋成蜂窝煤了。 我认为啊，就像您这种干部。现在要到联合国当秘书长，您是绰绰有余。 哎呀，这个不行啊。 怎么了？ 不行不行。 怎么了？ 吃西餐不大习惯。 哎，那不要紧，厂长，您要是到了联合国以后，对于加速地球运转，保卫世界和平，您都将做出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和影响 啊。我倒是准备上中东去一趟。 干嘛去？ 我劝他们别打了。 是不是他们肯定听您的，厂长。我跟您说吧，您要是到了联合国之后，您对于处理三废啊，水稻杂交，加速地球运转，提前逮住飞碟，您，我告诉您说吧，厂长，您就是横扫一切全无敌了。 是吗？哎呀，你这个同志啊， 是不是？ 哎呀，真是， 这小子有门。 你说什么呢？ 啊，我说您看咱们这会什么时候开好？ 哦，现在就开吧。 现在就开。 啊，你安排一下。 好好好好，那咱们同志们，咱们现在就开会了啊。 安排吧。 哎，好。坐好坐好，咱们现在开会了啊。同志们， 仨字一篇啊。 同志们，热烈欢迎新厂长。茶话座谈文体电影实景综合大晚会现在开始。 还真够热闹的。 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 不是， 首先让我们对敬爱的新厂长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全体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你长什么呀你这。 同志们，在我们信心百倍兴高采烈之际，不禁使我们想起我们厂过去那种悲惨世界。 这里还有电影名字呢。 啊，对对对，会后有电影悲惨世界。哎，那什么，服务员， 干嘛？ 待会儿拿十张票给厂长送家去啊！ 我不提他还忘了。 过去的领导，由于他犯了严重的错误， 使我们单位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被调走了。嗯，调的好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位啊， 又一位啊。那是又一村 啊，不是，我们厂长不是农村来的。 呵，什么学问呢？ 我们厂又来了一位坚强的领导干部，这是我们厂的骄傲。嗯，新厂长，我是十分了。哎，服务员，把电扇给打开，把电扇打开。 开电扇干嘛呀？ 我们厂长把这扣解开了。 哦，热了。 我们新厂长是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老红军。 什么是这是？ 多少年来兢兢业业，克己奉。哎，服务员带着火没有？ 干嘛？ 把那个给我们烟给我们厂长点上。 眼睛全注意这儿。 我们这位新领导在工作上是最相信群众的。嗯，可以这么讲，我们怎么说他就怎么干。啊， 你们这是谁领导谁呀？ 所以他深受群众的欢迎。因为那什么，服务员给厂长再续点水。 干嘛？ 我们厂长把碗端起来了。 哦，又渴了。 因此我建议借我们新厂长大来之大好东风，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新厂的。那什么，服务员把那电扇关上吧。 干嘛关电扇呢？ 我们厂长这打气氛。 你还忙得过来呀？ 哼，您还甭管怎么说。通过这次欢迎会之后，厂长对我是言听计从，放手使用。我从一个普通的秘书提到了厂长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他还真沾光了。 那当然是了。哎，厂长，这有件事儿您给批一下吧。 批什么呀？ 您给签个字。 什么叫签字？ 这就是关于咱们要买这个轿子，那个 买什么？ 不是车的事儿。 买轿车。 咱们要买一个轿子车。当然了，我这个买轿子车主要是因为这样。这革命工作需要嘛。现在经常有外宾呢到咱们这单位来参观。一看您坐那个小车实在太破了。这也是咱们为国家的荣誉着想。是吧？再说这也是为了您的身体。是啊，您身体要好呢，我觉得您身体要是能够永远健康，您就能永远领导我们干革命了，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就我希望您得给批一下，是吧？您别有什么顾虑啊。这个不是说您搞特殊化 买车。 连唐朝有一位大诗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吗？ 唐朝诗人说什么了？ 唐朝那位大诗人说，也有买也有卖，走着没有汽车快嘛，是不是？ 这哪位诗人说过呀？ 是不是？厂长您给签个字得了。 签了吗？ 我们厂长当时说了，吹台啊，咱们厂这个小吉普车是旧了一点了，但是说要是买这个新的小轿车，这个钱从哪里来啊？ 经费问题。 哎呦，我说厂长，这您就甭管了啊，您是厂长，您就抓大事儿，这事儿您管他干什么？这事都由我负责了，只要您给签个字就行了。 签了没有？ 厂长还真签了。我拿过厂长这签字，我这么一看呢，哎呀，厂长，您这字写的可太好了， 没他不抬的。 哎呀，苍劲有力，挥洒自如，布局得当。您这简直就不是字啊， 是什么呀？ 您这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呢。厂长，您一定得给我写几副挽联。 对，写什么呢？ 写几副对联。 我以为你死了呢。 我把您的对联贴在我的屋里边，四壁生辉，光芒万丈啊。我连电灯费都不交了。 言过其实。 你还别说，我拿着厂长的批示，我是四处奔走，八方搜钱。 都上哪儿搜钱去了？ 先上工会。 工会。 先上工会。 这个钱怎么出啊？ 让工人们少看电影少看戏，这钱就有了。然后上食堂。 食堂。那钱怎么来啊？ 怎么来啊？把一毛钱的菜卖成五毛， 啊， 把那馒头够一两的都说二两，这么一来钱就有了， 这么来钱， 完了以后我上幼儿园， 小孩呢， 哎，上让孩子们少吃冰果，多吃那个维他命 C 的药片， 这改药片了，你损不损 呢？你还甭管怎么说啊，最后我们这个车还真买了， 哦，真买了， 对，不仅我们买了汽车了，我们还解决了一帮待业青年问题， 哦，都解决谁了？ 就我弟弟一人。 那怎么会是一帮呢？ 因为我弟弟就叫侯一帮。 嗨，听这倒霉名字。 我们买了汽车以后，我们又重修了厂长办公室。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由主义呀，与日俱增。 都什么自由主义啊？ 说我们厂长啊，抬轿子就是为了坐轿子，有坐轿子就有抬轿子的。说我们厂长不关心群众生活，什么还 行行行啊？这是自由主义吗？ 怎么了？ 这是意见， 意见呢？ 哎， 意见像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 典型的欺上压下。 对这意见咱们就得压， 压呢？ 只要我们厂长高兴，我什么都不怕。 群众有权提意见， 有权，你提意见是可以的啊。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写大字报？ 大字报， 这个四大在宪法里头已经明文规定取消了。这是典型的明目张胆的破坏宪法。 谁写大字报了？ 就是那一小撮群众啊！几个人偷偷摸摸的写了一封小的那个大字报，给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寄去了。 那叫大字报啊？ 那叫什么呀？ 检举信。 检举信呢？你还别说，后来上级还真派了一个检查组 调查处理。 调查处理坏了。 怎么了？ 我们厂长给调走了。 应该。 我一听说这消息，我这高兴就甭提了。 你怎么又高兴了？ 我噔噔噔噔噔，我就跑到食堂去了。趁着大伙儿那儿正吃饭呢，我得表表态。 你怎么说的呀？ 我说同志们，过去的领导由于他犯了严重的错误，使我们的单位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被调走喽。调的好吗？ 又来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行行了，还是那套。 我像这样作风不正派的领导，我们100个信不过，一千个信不过，我们10000个的，哎呦，坏了。 怎么了？ 我们厂长打门外头进来了。 他又回来了。 我一打听才知道 怎么回事。 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以后，做了一次诚恳的检查，取得了群众的谅解，他又留下了， 没调走。 我说这个坏了，我噔噔我就跑过去了。我说厂长，我一鞠躬，我们厂长没理我， 没理你。 站在食堂里，他说了几句推心置腹的话。 厂长说的什么呀？ 同志们，有抬轿子的就有坐轿子的，关键是我们坐轿子的，今后我保证不坐，这种人也就没有市场了。 好， 这个教训我一定要记一辈子。 说的太好了。 哎，谁让你鼓掌的？ 这是群众的心声。 我一听这话坏了，他又不走了啊！我过去，我赶快就把厂长的手拉住了。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厂长， 来来来， 厂长， 什么礼节这是？ 厂长，您太好了，像您这样的好干部，我们100个信得过，1000个信得过，10000个信得过呀。我说厂长，我跟您说呀，像您这样的干部，您就不应该调走。我知道这个抬轿子的齁不是东西啊，您知道吗？这个抬轿子就是那个马路边的抬鱼，人人脆 是抬鱼。 他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他就是猪八戒掉干烧里的足食足喝。像这种人，咱们就得狠狠打击他。咱们就厂长，我以后我跟您说吧，厂长。以后你也不坐轿子，我也不抬轿子了， 这就对了。 以后我再也不抬轿子了， 这就好了。 我给您拍马屁得了， 一样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侯耀文、石富宽二位合说的《教夫新传》。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呢，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空中笑林栏目。主持人尚远， 还有嘉宾徐涛。 再跟您聊相声，听相声， 一会儿再见。 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找点空闲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受到冷空气影响，天气会逐渐转晴，北风将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外出要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北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冷空气影响，北风较大，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天气舒适。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怎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想演徒弟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文章为虚竹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徐涛。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拍马屁啊，这个行为不光彩， 嗯， 是可耻的。 其实说到这儿、哎、我想到一段马季先生经典的作品， 嗯， 一个群口相声、 哦、 叫一仆二主。 哎，对，这个段子非常的经典， 是吧、 嗯嗯、 而且现在很多当中的语句我们也被称为金句嘛啊，想想就可乐、 嗯、 这就是中国相声最大特点，就是幽默呀。 是的， 含蓄的美。 嗯， 请您欣赏的是马季、王金宝和赵岩带来的这一版《一仆二主》， 请您欣赏。 先向我们上海的亲爱的观众们问个好。 好。 用上海话说，这母鸡又来了。这母鸡就是不会下蛋啊。我们三人给大家表演。表演之前把你们二位介绍给大家。 哎，那好、 啊、 那您就先介绍我吧。 不、啊、还是应该先介绍我。 哎，介绍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到上海来公开演出 了。我头一 次，所以啊， 你们俩人 应该 你也别争你也别抢 啊， 应该先介绍谁，我这儿有原则。 什么原则？ 你们俩谁官大我先介绍谁。哎， 啊，您这是势利眼啊。 哎，我就这么个优点。 这是优点呢、啊、 你甭管优点缺点、 嗯、 啊，我问问你们俩人， 嗯， 你们俩谁工资挣得多？ 啊啊，问工资多干嘛？ 工资多官不就大吗？ 哦，这么个意思。 啊啊， 我每月150。 150啊。哎，他每月挣150。 我比他少。 你多少？ 差50啊。 啊， 200。 你不会算账是怎么样？ 你问这干嘛？ 不一样吗？你们俩谁级别高啊？ 我是8级。 8级啊？ 哎 哎，他是8级、 啊、我俩4级。 诚心呢、啊、是怎么样？ 实事求是啊。 你们俩谁在群众当中威信高啊？ 我跟群众是心连心。 哦， 群众跟我心连心。 这俩是双胞胎。这俩这么问你们、 嗯、 每天早晨起来上班你们坐什么车去啊？ 我坐小汽车啊。 早晨起来上班小汽车。 甭说上班 啊， 一天甭管干什么离不开车。 哟，您是什么领导？ 汽车司机啊。哎， 你是离不开车。 驾车。 他汽车司机 不行了吧？ 你是呢？ 汽车驾驶员。 呀，诚心是怎么着？ 先介绍谁不一样？ 行行行， 就是 行行行行，我随便介绍吧。 哎 啊，站好了，站好，先介绍你。 我先介绍我。 站好了。 好了， 问你什么答什么啊。 没问题。 姓什么呀？ 姓赵。 过去姓什么呀？过去也姓赵。 废话， 姓赵。 哎， 叫什么名字？ 赵岩。 姓赵还抓把盐， 是这意思？ 天气热怕馊了不是？ 没听说过。 你今年多大了？ 38岁， 怎么长得跟83似的？ 我是这模样吗？我 甭管这个了啊！干这行干几年了？ 20年了， 20年了，就干成你现在这样， 这不舞台实践机会少了吗？ 你净荒废时间了 啊！那可不是啊，主要是当了领导以后，这事情太多。今天开会啊，明天研究个事儿， 不， 后天 定。您等会儿。您是什么？您是领导 啊？ 那个领导您怎么不早说呢？ 怎么了？这 我这眼睛怎么长得这么大？领导我没看出来。 算了， 对不起您。 没关系， 赵叔叔 啊，你比我大。 我知道您是我的领导。赵叔叔，我重新给您介绍得了。 来介绍。 您贵姓？ 贵姓干嘛 啊？ 姓赵。 姓赵好。 好， 您的姓多好。 好在哪儿？ 百家姓头一个呀，赵钱孙李赵，这多好啊。 这错不了。 您叫什么名字？ 赵岩。 好。 嗯， 这个名字起得多雅。赵岩。 是吗？ 好。您今年高寿了？ 高寿干嘛 啊？ 38岁。 好 啊， 古人云30而立。 哦， 您38 啊， 您都立了8年了。 哎，对了 啊， 我原来趴着来着。 了不起呀、啊 嗯！ 您这个年龄当领导，这个真好。 嗯， 年富力强 是吗？ 风华正茂吧。嗯、您呢，比他强多了啊！ 啊，我比他强。 那当然是了。 哦、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啊， 你姓什么呀？ 我姓王啊。 叫什么名字？ 叫金宝。 金宝。 哎， 今天吃饱了，明天上哪儿吃去？嗯， 是这么解释吗？ 名字多俗气，你当不了领导。你今年多大了？ 50了。 50了。 哎， 完了。 完了。 30当官，40撒欢，50打蔫，60靠边了。你现在正打蔫的时候，你知道吗你？ 你说打蔫不行啊。 嗯， 这不最近上级把一个部门交给我，让我当负责干部，这摊工作咱也得管起来呀。 不是，您也是领导， 啊？ 您说我这眼睛怎么长？这眼睛没看出来，这眼睛我也长瞎了，我知道。对不起您，我重新给您介绍。 还介绍呢？ 您贵姓？ 姓王。 好，您这个姓多好啊！您叫什么名字？ 叫金宝。 好，这名字好不好？金宝。 好什么呢？ 啊， 今儿吃饱了 不？ 明儿还没。 金宝 啊， 金银财宝样样都有。好， 这会儿我就富了。 您高寿是？ 嗨 啊， 50了， 50岁。 嗯， 哎呀，我这人可不是当面奉承人啊。 嗯， 50岁，您这就叫少年得志啊。真是了， 我都50了，还少年得志呢？ 啊，50正是少年的时候。 啊，这50要是少年，到中年得多大的？ 中年74。 啊，这都哪儿规定的？ 我们老团长74死的，悼词里写着呢，中年74岁。 啊，什么都不懂 啊？ 那是终了的终。 啊，是甭管什么终了。 啊， 您当领导，这个。大家伙放心啊，领导多帮助我。 哎呀，瞧见当官的这词儿立刻就变了。 两位领导， 来，我问问您吧。 您问我什么？ 您贵姓啊？ 谁呀、啊？ 您呢？ 我 啊， 我还贵姓干嘛？您问我姓什么不就完了吗？ 哦、您姓什么呀？ 我姓什么？您领导决定吧。 哎姓什么由领导决定的吗？ 不是，我知您需要我姓什么，对不对？ 什么叫需要啊？ 这 实事求是。 您猜猜吧。 啊， 您猜猜我姓什么？ 让我猜。 您这个领导一猜就猜出来。您猜我姓什么？ 我猜呀。 啊， 你是不是姓吧？ 姓什么？ 姓吧。 姓吧。 啊，对不对？对不对？ 对 呀、啊， 对，我姓吧、 那您姓哪个吧呀？ 那就是您说这吧呀？ 他怎么写呀、啊？ 写起来反正写吧 啊 吧。您贴过膏药吗？ 贴膏药 啊，膏药 啊， 贴的时候嘘嘘拿火啊，一贴吧。哎，我就姓这吧， 这是一天老膏药， 以后您叫我小吧就行了。 哦，姓吧。 对。 哎，我说，过来， 啊，您 我听说你可不姓边啊。 我您听说我姓什么？ 我说你姓 温儿。温 儿，哎， 边 温儿。 我们家这姓怎么那么缺德呢？啊， 姓温儿。 温儿， 对不对？ 也对，对对对 啊，是姓温儿。 对，姓温儿 啊。你姓哪个温儿啊？ 那个温儿，反正 温儿。 您看见过抬轿子的吗？抬轿子有吹鼓手，前面那吹鼓手那吹喇叭的，温儿了吧？温儿，我就姓这温儿了吧？ 温儿 了 干嘛？ 我就姓这温儿。 哦小温儿。 哎，对对对， 好好好， 多帮着我。 那我说你姓边，对不对呀？ 对 对不对？ 对，我是本来姓边， 姓边。 哎，对， 我说你姓温儿嘛。 我说了我姓温儿啊。 我说你姓边。 我说你姓温儿。 我那个什么，我又姓边又姓温儿， 这怎么回事啊？ 我爸爸那边姓边，我姥姥那边姓温儿， 俩姓啊。 一边姓半了月，省得给你们领导制造麻烦，不是？ 这像话。来来来来来来，哎，我问问你， 您问我什么？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多大岁数 啊？ 您领导拍板吧。 哎，这有我拍板的吗？这个 您拍我多大，我是多大。 哦，让我猜。 您也能猜着，您猜着。 我看你 啊 八十了。啊， 我 啊 八十了， 对不对？ 对 对呀。 说领导这眼神多好，一看看出我八十来了。 我是八十。 八十，昨儿我过的八十整寿。 你说那就没错了。 对对对。 哦，八十 呢。你可不像八十的。 您看我像多大的？ 你顶蛋也就是十八。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就是十八， 十八怎么长这么老啊？ 啊，老啊 啊， 老十八 啊？什么叫老十八呀？ 老十八娇，那话就说我呢。 十八， 哎，对对对， 我说你八十嘛， 我跟你说我八十，我 啊， 说你十八， 我又八十，我又十八， 这怎么回事？ 虚年龄八十，实足年龄我十八。 你看这怎么算呀？来，我再问问你吧。 您还问我？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这还麻烦了，这个男的女的那就看您领导需要了。 哎，这有看需要的吗？这个 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需要女的，我就是女的。 这不像话 啊！要不您猜猜。 这也让我猜， 您能猜着？ 我猜呀， 啊， 你是男的。 对了，你领导眼力真好。我是男的。 啊不， 我 啊，我说你不是男的， 那我是 女的。 哼， 啊， 太好了， 啊， 这个领导这眼力多好啊！ 怎么 一针见血，能看出我的本质来？ 是女的， 本来就是女的。 哦，女的。 哎， 这么说我错了？ 不，您没错 啊， 那就是我错了。 您也没错， 那谁错了？ 那就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到底我又是男的又是女的， 这怎么回事？ 刚生出来我是女的。 女的 是女的，我妈妈拿我的男孩子养活着，养来养去呢，养来养去啊，也不怎么回事，不是我变男的了， 什么乱七八糟， 都像话。 我也不 来来来来来来 啊！ 我再问问你， 您还问我， 你身体怎么样？ 身体不错，领导放心。 不不不， 啊， 我说你有病，有没有？ 真说对了 啊！ 你看他能猜，我真有病 啊，是有病 啊。 你有什么病？ 您说我有什么病？ 还让我说 啊？ 我看你啊，血压高， 太高了， 高不高？ 高着呢。 有多高？ 低压180，高压360。 哎。高压线 的，反正够高的。 是，都说胡话。 是是是是。 血压高。 我说你呀，血压低， 啊， 低不低？ 低呀。 有多低？ 低压找不着 啊， 高压才36度。 哎啊， 那是体温，那是。 说体温干嘛？ 是够低的， 血压低。 哎， 我说你血压高嘛。 我一看见您，我血压就高，碰见您我就低下来了。 嗯，就这还讨好呢？我再问你吧， 还问我？ 你是几月的生日啊？ 生日， 我说你是六月， 那不对 啊！ 我说他是腊月， 我六月， 腊月嘛， 六月嘛， 我们俩谁说的对？ 谁说的对？ 你们俩先等会儿吧。 啊， 你们俩到底谁官大呀？啊，谁管着谁呀？你们俩？啊， 不是 啊， 我比他大，管着他 是吗？ 哎， 喂， 为我姐生日告诉你 啊， 我是 几月？ 我几月？ 腊月。 我腊月生日啊。 你腊月生日 啊？ 我告诉你，我管着他，我比他大。 我不是腊月生日啊。 几月啊？ 几月啊？ 咱几月？ 六月。 六月生日嘛， 我比他大。 那我还是腊月生日啊。 我比他大， 我六月生日。 我们俩一边大。 我又六月又腊月生日， 这怎么回事？ 六月生出来天气太热，我回去待半年又出来了。 没个笑话。 以上您听到的是一仆二主马季、王金宝、赵岩三位为您带来。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相声名家魏龙豪先生表演的《属牛》。 升官发财这句话呀，应该列入我们中国的国粹。怎么呢？帝制时代的封建社会里头，大人教育孩子的时候，从小就给他灌输这种思想，这种毒素。爸爸拍着儿子的肩膀，小子好好念书啊，长大了做官，将来给咱们家里啊改换门庭。您想，有一天他要真做了官，他不拿耙子喽，这门庭怎么改换呢？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啊，只要做了官就发了财了。有这么句话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做三年的官要落十万两银子，这还是清官清知府。这要做三年的脏官，甩开了耙子这么一搂，您想那还得了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话他是怎么留下来的呢？是不是贪污啊？没贪污，不贪污他就能落十万两银子。知府啊是四品，他的俸禄不大呀，那这十万两银子是怎么来的呢？嘿嘿，有来钱的道。知府啊管知县，这一个知府啊管着几个知县，咱们就拿这个知县来说吧，都是知县，哎，县跟县就不一样。给您举个例子吧，离天津啊没多远，有这么几个县，人人都知道，叫金宝地、银武庆，不如宁河一武庆。您要是跟那上了岁数人一打听啊，全知道。他怎么讲呢？宝地是个金缺，这个宝地县呢、啊，管1200多个村子，是个金缺，肥呀！这个知县那进项可大了。武清县呢是个银缺，武清县呢管下是880个村。这要一个好年月、好收成，您想那该多大的进项啊？这俩知县怎么样？哎，不如宁河一武经，就武经天一早啊。宁河县知县的收入啊就超过了武清县宝坻县。怎么？宁河呀就是炉台，那儿出盐，就凭出盐这个地方就是肥缺了。这全属啊北京的顺天府管，顺天府呢管这几个县，通三、五宝、季香宁、大宝、文大、顾永东、大碗、卓良房、昌顺、密怀平。北京过去是五州19县，这五州19县全一样吗？嗯，全不一样。有甜的就有苦的。京南有个保定县，后来呢改名叫新津县，这个县呢才管18个村子。18个村子的进项，哎呦，连人家那零头还不够呢，这个县的进项啊小点儿。哎，这个就是那知府的生财之路了，进钱的管道。当知府的用不着去搂， 叫那知县去搂，搂完了呢给他往嘴里头抹蜜。宁河县那不是进香大吗？你要是不烧香不运动运动这知府，他就把你给调动了。这位知府把新津县调到宁河县去，把宁河县调到新津县来，这新津县当然愿意了，来个肥肥月。那宁河县您想他受得了吗？到了这时候，那宁河县就得给这位知府送礼了，可不敢送钱，一送钱落得个贪赃，让御史一知道那就刷下来了。那怎么办呢？这知府啊，一年办两回事就行了，办俩生日，他一个他太太一个。到办生日了，凡是他的属员都会到班房那儿去打听。哎，请问大人快办生日了啊？是啊。是几儿的啊？哪天哪天啊？这个您看，这个大人想让我送点什么礼呢？ 那我哪知道啊，你爱送什么送什么呀。 是那请问您大人今年咱高寿了？ 哦，56了。 是56送点什么合适呢？哎呀，这可得想想。 一想啊，这56岁啊是属鼠的。上金殿打了个金耗子，也就是金老鼠。这金子啊，您知道一寸见方，那是16两。他打的这个金耗子1尺2寸，这一根尾巴一根条子都不够，俩眼睛呢镶2块钻石，5克拉巴1个，拿这金耗子往寿堂上一摆。这知县呢还得在他旁边那儿盯着，好让这知府看见呢。这知府呢到时候呢得在这个寿堂上啊转悠转悠，捋着他那小胡子看看各样的礼物。哎，一眼瞧见了，捋着他那个小胡子就过来了，拿手啊掂掂。干嘛掂掂呢？要是他一拿就拿起来了，那是分量轻，就是一层皮，那就搁那儿了。他这一拿，没拿动，看看下款吧。一看知县在旁边那儿站着呢，知府过去了，一拍这知县的肩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啊，真可心，可心。这就是告诉那位知县了，你可以放心了，你在那儿坐着吧，我不会调动你。又说了，哎呀，这个手工太巧了。手工巧干嘛呀？就是说那个分量太大。哎呀，你怎么这么用心呢？你就知道本府我是属鼠的啊。哎呀，知道我属鼠嘛，就打个金鼠。好，用心。哎，下月太太的生日，太太呀比我小1岁。弄去吧，太太比他小1岁是属牛的，你弄个金牛，那得花多少钱？老百姓他们还活得了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魏龙豪先生表演的属牛。好，听完了这个段子，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也非常感谢嘉宾青年相声演员徐涛跟我们来聊小品聊相声。 还有很多优秀的节目在明天或者之后的节目当中会为您不断的奉献。 好，谢谢徐涛。主持人尚元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在下一个时段为您奉上的我们出发吧。